月八日起，都市拓捷车试跑竞邀试驾。 锵锵三人行，哎呀，文道有病了。 对呀、 啊，我说你就是一年360日不在愁中及病中、 啊。你说的这么文雅，你没听到现在人们怎么叫我？东亚病夫吗？ 讲得好， 我觉得东亚病夫。 所以我给你借点气，给你介绍一位咱们台湾女作家，你们本来就认识， 本来就认识， 实际是给咱们观众介绍 哈、啊。 胡晴芳， 胡晴芳， 她有一本书的名字我很喜欢，叫《滥情者》。 啊， 对对对， 办公室里故事很多啊， 对对， 这我很感兴趣。但是今天呢，好像咱们仨共同感兴趣的一件事儿，是我们法国，不是我们法国， 我们法国， 不是这样。 去了一次法国之后，就变我们法国了，以后都 这观众又该骂我卖国贼了。 对对， 我说我第二祖国是法国行吗？第一祖国是中国。 行行行行， 说你就看出我们法国人的立国精神， 是 这个自由、平等、博爱。 对， 你看这个萨科齐总统夫人。塞西利亚，你们台湾翻译叫什么？ 西西利亚， 西西利亚，毅然就不要这老公了。 嗯、 哎，你先看看这照片，这个原来是模特啊，这个萨科齐比他矮多了，对吧？ 对， 你看这个西西利亚，你再看下边，俩人当然也有过蜜月期了， 嗯、 但是他这老婆本来就是呛别人的。然后你再看一下吧，你看还环法自行车赛呢。我跟你说，我觉得我看出来，我有一个佩服的， 是 过去说权力是女人的春药嘛， 权力是对女人用的春药，对对 对啊、嗯、哎，我就看到人塞西利亚就是不列你这套啊，什么总统夫人，我不要在这个聚光灯下的生活，我要能随便去超市买东西、 嗯、 看不惯你这个对权力太痴迷的老公， 嗯， 就真离婚呐、啊、 嗯， 我天啊， 而且他还是之前又有男朋友的， 对 对，他也公开跟媒体说了，说我之前有一个挺好的男朋友，好像在纽约是吧， 对，他们是2005年跑了， 对， 在纽约被媒体拍到照片， 对 对 对，然后后来呢他就算了，就回来还是跟这个老公在一块，但当时已经很多人，其实他在因为萨尔科齐没当选才没多久嘛， 嗯， 他当选前的时候已经很多人说他们俩迟早会分手， 对， 所以现在暂时复合呢只是为了帮他一把，为了这个选举的缘故。 哎，我倒看出因果报应来了。 哦， 我跟你讲，很多男女关系你就把完整起来看哈，他这个真是一报还一报。 怎么说， 怎么来的，就是说你最后全着落在你头上。他这个萨科齐这个老婆为着本身就是当年法国那个电视明星叫雅克马丁，在婚礼上你记得吗，在婚他参加人家的婚礼，那个新娘就是塞西利亚，他看上了人家的新娘， 他那时候是市长、哦、他主持， 而且他那个时候本身就是有妇之夫、 哦、 是已婚的，然后就开始攻势，就一定要把人家个新娘啊老婆啊给呛过来、 哦、这么厉害， 结果你看怎么来的他也怎么去， 是 你为这结婚的时候，结了婚之后他就一直 还是这种理论， 香港话叫孤包嘛， 是 一次一次他这老婆跟着别人男人跑了， 对， 跑到美国去，跑到哪儿去你记得吗，他一直忙活着，说萨科齐就是说去年一月份的时候说好不容易把老婆给劝回来了嘛， 嗯， 然后这个开国务会议呢，只要发信息只要打电话马上中断会议，就是他看来很不愿意失去他这个老婆， 嗯嗯， 所以你看，你说是不是一报还一报？ 嗯，对，你说是不是？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有点道理。可是我在想的是说，他们这一次表面上好像他们分手、嗯，是不是真的分手？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怀疑的。 真的？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感觉上这个事实上是个权力的地下化。因为他如果他是当第一夫人的话，他所有的一言一行，他都跟他丈夫一样被国会还有全部的民众监督。 嗯， 那如果你记得的话，他八月份的时候，他帮他先生做了一件事情，对，他去利比亚， 去利比亚拯救什么保加利亚的什么 人性 护士 人质吧， 对、嗯？对对对，因为那些护士被控说他们是有意散播艾滋病毒，然后就被判死刑，然后被软禁，然后那个审判很久很久，然后呢？西西利亚他就去了，然后因为他的身份是很奇怪的，他又不是外交部长，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第一夫人，他却代表了法国做了这个、 嗯、 不管是公开的就是这个任务 挺公开的， 挺有光啊， 对， 但是后来被很多人骂了，就算 是 对， 那他回来以后国会当然就是说，那你凭什么代表我们国家去谈呢、 啊、 那他就希望他去报告，他当然要被检验被监督嘛，他就一直没有去，那现在就离婚了，然后他们毕竟还是有四个孩子在一起，他们还是会，而且 你的意思是他们俩假离婚，表面离婚，私下里还 我倒不觉得他是假离婚，可是我觉得我一直说他们两个的分分合合已经是一个几乎是一个爱情史诗了，就包括你刚才讲，就是说他们怎么在一起，他们怎么分手，然后怎么又抢回来或干嘛。那他回来的时候，萨科蒂也讲一句话，他就说我深深爱着这个女人，然后他说我们两个已经不能分离，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分开，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他自己都这样讲 了。 对，哎，但是你看他这个 Cecilia 是就上了巴黎那个画报封面嘛， 是 他说的话也挺有意思，他说在过去的20年里我没有抛弃他，但是现在他已不再需要我了，说实话我已不能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有获得幸福的权利，他应当获得幸福，但他说如果我这个太太状态不好的话，我没法让她幸福，我过去完全把自己交给了我的丈夫和孩子，我并不后悔，但是这些年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们只是处于特殊地位的一对普通夫妇，我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们没有挺住，哎，这本身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应当受到指责的是为了保住面子而虚伪的生活。你瞧人说多好，当一个人都再无法真实的面对自己，他应当做什么？ 嗯，不过我觉得像你刚刚讲呼叫，你刚刚说那种状态，就是他会不会是一个假的，一个分手，会不会是伪装的？但会不会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他真的是要伪装的话，你想想看，他一旦离婚了，他没有了第一夫人的身份了， 嗯， 他可能也就没办法再做之前他做得到的事。 嗯， 当然你想想看，他用第一夫人的身份去利比亚帮欧盟去斡旋那些保加利亚的护士，希望放他们回去，都已经要被人骂。将来他总不能挂这个衔头叫做前法国第一夫人，那就更不行。除非他还有别的想法了，因为我想，有时候政治上的这种婚姻啊，就是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如果两个人现，因为刚刚我们在谈的有个假设，就这个 Cecilia 他没有野心。 哎， 他没有权利欲， 嗯， 但是呢，你刚刚那个说法是再还转回来，假如他有呢，他们应该怎么办？假如他有呢？ 我愿意想象他没有，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你是觉得他很美，所以你觉得他没有，可是我认为其实他们是有的，原因是因为Cecilia 是很有名，他长期以来他都是 Sarkozy 的政治顾问，这是巴黎人都知道的事情，就甚至他当选以后他任命的那些内阁都是他的推荐，包括他用了第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北非出裔的北非裔 的人，北非裔的一个人，对， 变那个他们司法部长， 对， 那个人事实上是 Cecilia 的。 但是现在这些人发慌了，我倒是看到说他离婚有个什么政治作用呢？ 是 说在法国里边有个叫 Cecilia 党，就咱说的那个太太党， 是 就是你说的，就通过 Cecilia 这条关系上来的一些官员。 对， 但是一离婚，我的位置在哪儿呢？ 是， 就好比说是那个什么，那个陈水扁那个吴淑珍， 嗯， 啊，从他的那帮朋友当了官的，怎么？假如他跟阿扁离了婚， 是。 但这个问题是哪呢，文涛？就是，所以你从这些事你就看得到，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你刚刚你愿意想象的那么洁白单纯的一个白雪公主，我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实上，他是深深卷入现在法国政治的。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你能够说他完全没有权力欲或野心吗？这不大可能。就算没有，你觉得他现在这个离婚，他就是为了说好我以后什么都不管了吗？我觉得也很难就这么抽身而退。所以真有可能他是种策略，他不一定是假离婚，但是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这里本身的理论是说，我的想法是说，因为法国人对这些婚姻或私人关系其实不在意，他们根本不管你总统在干什么，密特朗有情妇18年， 对， 没有人管，他们根本不，他们就是不在意这件事情。那今天为什么他要来出来说我跟他离婚咯？然后如果你记得的话，社会党的候选人， 对， 那赫雅尔也是 那个女的， 对，她一落选一个月以后就说 就离婚， 你分他们本来是不，本来有结婚啦， 对， 就是反正就分手 了，对对，分手了，对， 对，那我觉得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说他做这个动作就是为了一个政治动作，因为他自己的那个伴侣，他 他同居25年的那个伴侣，明年他要选那个社会党的党主席。 对， 那赫雅尔没有选上总统，所以他也需要一个新的政治舞台，所以他一直是说，那我现在跟他没有关系了，我就可以跟他公开的竞争。所以我一直说他可以，他其实可以，就是他们两个各玩各的，对不起哈。就是说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公开的去做这个离婚的动作？ 对，而且他能够做一个创纪录的东西，过去法国总统， 他这是以台湾人之眼诉法国人之腹， 对，这就很有可能 政治化， 这真有很有可能。而且 这样啊， 本来你难道怎么样？难道说萨尔科齐应该要创个纪录？ 那我基于幻想的法国人也这么阴吗？ 就说以前密特朗，他顶多是自己外面有情妇，萨尔科齐创一个纪录，是第一个总统是老婆给他戴绿帽的，对吧？ 哎， 对吧？ 哎，那怎么了呢？ 那没什么，但是问题是这不有趣吗？有趣的就是把它搞成政治化。你要同时想想看别的国家，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对照，你就看到就是夫妇俩对政治都很有兴趣。都要搞政治的时候，他要怎么搞，该怎么做，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最明显就克林顿夫妇，对不对？ 对。 你知道克林顿夫妇，比如说最近美国那本纽约杂志才做一个封面，画的克林顿的像，叫他是未来的第一夫人。因为克林顿现在就马上面对一个问题了，比如说他老婆出来选，他该怎么办？ 对， 他每次助选都很困难。一方面呢，他是个超级明星嘛，克林顿每次去都吸引大量的人的注意，但是他又要告诉大家我不是主角，这个看的是这个啊，这个克林顿才是主角。那么于是他每次都进退为难。 两个野心家，一对黑夫妻。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这个塞西利亚的美好印象破坏了，就是我 这极有可能是这样。 通常我们呢， 对对， 比如说都是野心家呀，或者那种权力欲极强的人就比较讨厌，对吧？哎，这种心理也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比较讨厌这种人？我最近也在想，就是想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坏人能不能干出好事来，小人能不能干出大事来？这其实是个，你比如说像那个塞西利亚，他跟我一样，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老公啊，对于权力看的就像那个斯特拉迪瓦利家族造的那种小提琴，那是很名贵的小提琴。我常常想，就过去女人比较喜欢老公说他，说你是我的斯特的瓦利小提琴，那小提琴也像个女人的那个曲线，女人很甜蜜。但这时候她发现实际她更爱的是这个权力。而且呢，我最近研究我还发现一句格言，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疯狂。我看萨科齐，当然我瞎说啊，我觉得他可能压抑。为什么呢？他小时候啊是移民的这个家庭， 对对对， 而且呢父亲，你看他们家要不说一报还一报，他爸当年就跟着别的女的跑了，所以一代代他不就受过吗？他 轮回了， 他不幸福，而且移民，而且呢就在咱们学校里他有口音，孩子瞧不起他，所以他就个子矮小。所以他从小就说嘛，说我不是想当总统的问题，我必须当总统，我得证明给你们看。你看这种哪里有压抑啊，他哪里就特别，而他也在法国总统里比较狂的一个。 这听起来像是拿破仑理论就对了。 他也常自比为拿破仑的。 对， 真的吗？ 对，因为他也是个子矮嘛，然后他要勇于改革嘛，他现在总说他要怎么样改革法国传统那种社会主义模式的这种福利制度啊什么。 你比如说 自己要做拿破仑， 我那天看一段话说他打破了好多禁忌，说法国人说呢，说过去法官传统上认为谈钱谈财富那就跟偷盗差不多， 对， 但他呢戴劳力士，然后坐上那个大富翁的游艇， 对对 对, 对， 是吗？他就是展现财富。然后法国人比较讨厌美国， 对， 他就公开的就要跟 美国交好， 对， 就美国好，他其实有点狂嘛。 他的那个就职典礼的时候，他是第一个那个总统坐着敞篷的跑车游整个香榭大道，然后而且还从车上下来跟所有的民众握手。 对， 这在过去法国总统是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的，所以人家那时候说他是美国的甘乃迪，就是这个意思。 对，美国式的这个作风嘛，就是。 对， 但是我想回到一个东西，刚刚他对这个 Cecilia 的美好的那种你在谈这个，就是 你觉得女人，我觉得有很多男人啊，他们都会觉得女人是不会有权利欲的。 对，这个他可以回答， 对吧？他就算有权利欲呢，他是寄托在他身边的男人身上， 透过那个男人来。 所谓男人的权利就是最大的春药，这当然里面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你觉得那个权利是能够透过他而获得的。 嗯， 那你觉得女人会有这种女人怎么看权利？她女人自己的这种权利欲是怎么样的呢？ 我不能代表，虽然我是女性，可是我不能代表全体女性去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很有意思，是说因为以前过去的状态是女人的确她是一个 被 动，对，她是在家里面的，她不在社会上面，所以呢，所以她必须要透过男性，因为以前是父权制度嘛，她绝对她要透过她的孩子、她的丈夫去完成所有事情。可是这不表示女人的没有权利欲的原因，是因为你看看以前所有的那个妻妾成群、三夫四妾的那种状况，女人那种大老婆、小老婆之间的玩啊。那个就是权力，其实那就是个权力。 我觉得女人权力欲比男人一点都不差，过去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机会， 对对， 现在有机会了。你看这个新生代的妇女，好家伙，彻底把男的打颓了你知道吗？各行各业兵败如山倒啊，你不觉得？ 有体会，说的好像 以前 啊， 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 哦对对对，这我们 那跟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我们算乞丐了， 对 对, 对, 对吗？对，那玩意儿就是 贫富差异， 贫富差异 就在我们这就体现的最清楚。 没错， 怎么忽然变成是男性在埋怨了？现在什么年代？ 真的，你不知道， 没错，你知道，就我就刚才。咱们还在聊最近有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奋斗》嘛， 是 他那里边就讲是现在八零后，不是说传统上说这个，哎呀，你说哎女孩子这个希望找一个有力量的男人，不是，是女孩子说我要成功，你要帮着我，你得帮着我走向成功，我自己要成功。 对， 哎，我倒问你啊，现在我觉得好像周围很多朋友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啊，你说权力到离婚的时候就显出你对什么在乎。比如说你老公是一个高官，名望极高，权力很大，那么你只要一跟他离婚就失去这一切，尊重或者是什么啊，那么你觉得这在假如你离婚的话，这会是一个很难抉择的东西吗？ 同样的，我不能替所有人回答，我只能说我个人的 case 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就是你讲说你在乎什么吧，那我觉得的确很多女性是很在乎感情跟爱情的，这个就是男人我也不能替你们回答，可是我自己的观察是女性的确很在乎感情超过于男人，我是这样想，因为原因还是因为， 但是还有你讲感情这里头还有一种东西，就比如说啊，我估计在中国人社会里更明显，就是说你还得为你老公考虑，就比如说事实上咱俩该离婚了，但是呢因为这种传统的东西，他那么高的官，如果这离婚呢对他本身实际上是可能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也许对他很不利，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选择呢？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扯到色戒这件事情， 对，没错， 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讲那个王之家为什么最后一秒钟放那个易先生走，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你的疑惑了，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对对对， 因为也有人讲说很多女人啊、有人评论啊，就是批评张爱玲，就是说她把就是很多女人都自以为是王家之。就是我刚才讲说是王家之，然后呢，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男人都是易先生，就是说易先生的那种最后一秒钟，事实上是这个王小姐死了以后，易先生有一天才恍然大悟说啊，其实他是爱我的，就是说，可是这个就是一个男女的状态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其实很难很直接回答你这个疑惑，可是我觉得张爱玲有回答你的疑惑。对，就的确你在讲女人跟权力，女人并不是，女人也是人，她当然对权力也有一定的想象跟幻想或什么，她也一定有一定的欲望，可是她在最后一秒钟，她可能是我不知道这是算是母性也好或什么，女人就是一个她是比较保护性的，她对自己喜爱的东西，因为男人是去拿去争取，女人通常是保护的一个保护者的一个动作，所以她一旦觉得她是爱你的，你是在他的范围里面，他关爱的范围里面，他的确是会做某些超乎 寻常的举动。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有人说这个男人治理世界成绩很糟糕，要不是换女人，看来实际啊，照张爱玲的话说， 这就是病急乱投医的办法，换女人更危险。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刚才这个女界代表发完言了，东亚病夫界你谈的， 从这个东亚病夫的观点看， 你这样子就是今日男人的样板。 对，没错，就是一个哎，但这种人是不是很床上会很厉害？那易先生就是肺痨嘛，对吧？ 又聊色戒了。 对，但话说回来，就是男人啊，对权力的执迷啊，那种着迷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他是反过来，连女人都是成为一个他获取更大权力的一个工具或者装饰品。因为很多男人，你看，比如说我们也见过有一些人，他达到某个位置在事业上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开始嫌弃过去跟他一在一起的女人不够了，不够好了，不够体面了。这是传统所谓的糟糠之妻啊，陈世美那种感觉就来了， 带不出去了， 带不出去了。 嗯，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有的男人哈，我就慢慢看出来了，他太可笑了。他找老婆呀，不是为他自己找的，对比他自己喜不喜欢，他更重视的是他周围的这个社会圈子。 对， 怎么看？ 你们喜不喜欢？比如说我找了个大明星，哎呦，你们看，我。 对， 我很牛啊！ 他找老婆是为朋友找的， 没错，太有意思了。嗯， 对，你看，所以他这，但这所谓长面子，不就是一种权力欲吗？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我一定是达到了某种身份地位，我才可能拥有这样的老婆。嗯，正如我拥有某种财富，我才可以开这样的车，对不对？ 真是， 这是同样的逻辑嘛？所以男人是到了最后是为权力而生的。 但是你看，我也是男人啊，可能我也不自觉的也在追求权力，可是我总是很讨厌那些权力越强的人。 对，你是东亚病夫中的病夫，真的。 我觉得是有这种问题。就好比说，你会不会碰到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你瞧不起他，你觉得这是个坏人啊，或者是个小人，但是呢，他从事的可能是进步的事业。